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阴转晴，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于嘉爷房谈，一位是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好，那另外一位呢是齐小白，小白你好。 大家好。 嗯，好，那在说我们楼市的内容之前，先有两个通知先通报一下啊。一个是为了增强市民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的意识啊，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9月15号，也就是明天10点到10点23分啊，北京市呢五环路以外将市民防空警报啊，那么按照呢预先报警、空袭预警、解除预警这样的顺序来进行，那么每种呢是鸣放3分钟，间隔7分钟。那么警报市民期间呢，除了部分参加相关演练的人员以外，其他的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就可以了啊，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的秩序就可以了。好，那么明天也是明天9月15号啊，也是本周六，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将再次组织大家呢有一个主题的家装活动。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将带领大家呢走进家居馆，深度的了解呢目前主材的一些情况，家具啊、软装情况等等。此次活动呢，我们将请来大家非常熟悉的业内的资深人士宋军老师，将现场手把手的请大家呢教大家如何来选择家装产品，辨别优劣。在活动最后呢，我们还会开展的家装课堂，现场呢大家与专家的畅所欲言，让专家来解答自己的装修问题。那么明天咱们是这样啊，上午的9点半就开始了一天的时间，那么中午呢午饭是由我们来负责的，集合地点大家听好，是在地铁的6号线草房站东南 C 口出来就可以了。我再说一下，是地铁6号线草房站东南 C 口出来。那么这次呢，咱们主要是在东边 边哈，这个大卖场也是在东边，所以如果想参加的话呢，一定要事先报名啊。我们的报名方式呢两种，一个是通过我们楼市好声音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您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号，然后上面的进行报名，写一个参加，然后把电话号码呢写上，以便于我们的编辑呢会跟您进行联络的。因为这次呢我们午饭是负责的，而且呢我们要带领大家去啊，大巴车等等我们都要为大家来准备，所以一定要事先报名啊。这是在公众号上报名，另外呢也可以打节目组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了，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啊。最近呢有66宗的住宅用地要供应了啊，应该说在前半年呢住宅用地呢供应的并不是特别多，那么在下半年的这66宗住宅的用地呢要开始呢，应该说并不是说一下供应这么多，是吧， 陆续 啊，陆续要供应的有66宗。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信息呢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供应的土地还是蛮多的，在下半年，是吧。另外呢一会儿我们就近来共有产权房的一些情况，一些信息也跟大家呢来传达一下，另外还有限定房啊，还有限定房的一些情况。好了，那如果呢大家关于这个房子方面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关于限定房啊，或者说这个共有产权房啊，这些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来跟我们的嘉宾呢进行交流啊。您可以上我们的安居好声音的公众微信号把问题写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好，那接下来呢先请两位来说一说哈，说近期呢有66宗的住宅用地要开始供应了。这方面的情况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其实这个呢是9月13号有关部门供应的这个土地的供应计划，它应该是在下半年陆续会推出。之前我们的粉丝呢其实也一直在问，就是包括共有产权房也好，还是现在的这个整个的限定房的供应计划也好，说这个年初比如说这个供应的共有产权房50000套计划还能不能完成，可能会有点担心。但是现在呢有关部门已经公布了这个相应的供应计划了，那在基本上在这个多数区域内都有这个相应的供地啊，其中呢有一些区域的位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尤其是像比如说像朝阳啊、大兴啊这种，我觉得还比较不错。像朝阳的话，这次有9块地啊，分别是位于孙河、窦各庄、东坝、亮马桥等等区域。 是，而且这顺着这个五环，从东北五环到东南五环都有， 都有了。 而且这次像乐神说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全覆盖，除了这个东西城，其实剩余的区域都有这个。房源， 其实从我们个人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可能买新房的时候，有些粉丝可能会经常有一个顾虑，就是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好像周边配套并没有那么成熟。那其实这种集中的住宅的供应呢，未来就是这边住宅比较多啊，将来这个人群的带动，包括这周边的发展，相对来说会比较好。就以我这个老家，我经常会举房山的例子啊，房山的例子啊，房山就比如说青龙湖这个区域嘛，从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这块基本上围绕着青龙湖已经供应了4块土地了，就。包括像大一些的品牌开发商都在这块有相应的入驻了，比如说像昨天的时候，这个刚刚有拿了一块地，是首开拿的地，像之前像金地啊、龙湖啊、万科都已经开始入驻了，将近供应了这个房子陆陆续续应该会推出吧，我觉得将近有4到5个项目啊，将来的话这边的人群相对来还是比较多的，对发展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利好。 对，其实刚才杨乐说到这个住宅用地的供应哈，可能有些朋友说了，这个供应用地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对， 你想想，这个项目的推出，首先你得有地呀， 对， 是吧？你没有地的话，你怎么来盖房子呀？ 对， 所以呢，现在有一个信号就传递出来了啊，在下半年呢，有66宗的住宅用地呢都开始供应了，而且刚才也提到，比如说朝阳啊、大兴啊、通州啊、顺义啊、昌平、海淀、丰台、石景山都有的哈、啊。 对， 所以这个给住宅项目的推出呢，就加以保障了， 对， 是吧？ 没错，而且您如果要关注这些项目的话，从这个现在公布这个土地信息到它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开盘售卖，其实您可以提前半年到一年做准备了。 是的，而且刚才杨磊提到说，原来有一个计划说共有产权房呢要在本年推出5万套， 对，5万套的土地供应。 对，可能有人说了， 土地原来我说现在啊没有这个信息之前说这个土地都没有怎么可能有五万套推出来呢 对 你看人现在不有吗 对 一共66块土地都推出来了 对这个其实对我们很大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各方的心理预期也会比较的有这个好处就是我们买房子不用着急、嗯、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这种限房价竞价的土地可能也就60多块地现在正在就已经成交了相当于未来的话还有60多块地、嗯、包括这当然这个住宅用地是包括了公共产权房包括了商品房的用地啊不是全部都是这种限房价的地那未来的这种土地还是比较多的那首先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去买新房的时候真的不用着急了因为项目很多 嗯 然后价格的话从近期看到的这种成交价格来讲的话它均价现在基本上也是比较持平的、 嗯、 没错 但是有一点呢大家还真是不能着急因为现在只是说地块的供应先出来啊具体这个房子什么能够建造好哈、啊、能够自己住上这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啊那刚才您提到了长安区有9个地块啊分别在孙河呀窦各庄啊东坝呀亮马等地区位置还相对不错的 比较不错、 啊、 尤其跟大家去说一下吧比如说孙河这个区域其实我们现在一直还是觉得属于比较不错的一个区域它是别墅区板块嘛然后这个环境相对来说也比较好那到市区也好还是到我们这个首都机场也好距离都比较近同时周边的环境相对来说大家都知道比较不错啊这个温榆河畔其实我还是觉得推荐大家如果是朝阳的话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孙河这个板块 嗯， 而且朝阳这几个板块啊，包括窦各庄东坝其实它现在都是有一些这个配套规划的比如说这种三甲医院啊，包括大家都知道东坝是3条地铁线路其实未来的规划还是不错的 对不管怎么样那是属于朝阳区啊，这个地块也是这个一寸土地一寸金的哈，也是挺难得的所以呢在朝阳区的人可以注意呢这些板块啊。 对另外的话就是像黄村的话供应的分别在黄村迎海庞各庄跟彩玉那其实黄村这个板块最近的也是比较活跃的像一些限房价的地包括公共产权房的项目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过的怡景万和像现在的金悦府像未来的这个招商雍和府就是您想要去买这种限房价的这种项目还是选择是比较多的 你说这是大兴的 对这是大兴的大兴黄村这个板块大家都知道黄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个商圈了这边不管是交通还是医疗教育还是都比较不错尤其是4号线沿线比如说您未来在这个中关村包括像金融街包括像未来的像丽泽商圈等等包括像以后的这个新机场工作的这些人群其实黄村这个板块我觉得都是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是 而且这个板块的话其实现在500万左右的预算的话您2到3居去选择的话还是绰绰有余的 比较多尤其新房啊什么其实都能够去看看 是哎，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毛丽说了说你们说这个66块地块的推出他们都建什么房子呀、啊 这个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具体是盖什么房子那我们知道应该是有一些共有产权房有一些这种限房价的这种地对 哦，那是不是也有那个典型的商品住房呢 这个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 目前确定的就是全部是这种居住用地 对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 啊、当然咱们捋一下比如说现在用于居住的用地的一些性质的房子哈，比如说有共有产权房啊限净房啊啊，也有这个典型的商品住房啊等等的哈。 商品房呢其实用地从2014年左右到现在应该是没有一块纯商品房的住宅用地的供应的都是这种限房价的地 哦 都是这种 限价 的地 的哈嗯好的好那刚才你们说的这个大兴有六块哈而且大兴的这些地域哈刚才提到的有的这些地域呢还都是不错的啊都是大兴的有代表性的一个地块比如像黄村呐、啊、银海啊庞各庄啊彩玉等等的哈 对而且像杨乐刚才说的其实现在其实出了很多的这种限定房比如像银海之前这个项目卖完了大家可能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我错过了这个地儿我就买不到了我们也看到这个66块供地中还是有银海的项目包括如果您觉着这个黄村银海这单价5万多的价格可能会有些高的话当然现在这个价格还没出来呢啊、 嗯、 按照现在价格5万多 现在价格5万多左右 对您觉得高一点的话像再往南庞各庄彩玉也是可以选择的 对庞各庄的话现在基本上我们之前那些项目像中海云住基本上是4万出头然后据我们了解可能这个开盘的时候应该还是3万6到3万8左右应该是、 嗯、 那边300多万能买一个 300多万能买房对90平米的我们去看过那个户型90平米做那个户型相对来说还比较不错 嗯，其实从它这个板块的推出地块的推出啊大兴虽然说不算最多但是它也算挺多的啊 对 也看得出来咱们北京市呢对于南边大兴的发展呢还是非常推动的 哈对 好像通州那边的地块并不是特别多啊 对通州有两块地一个是马驹桥一个是焦王 庄，其实马驹桥现在来讲的话，二手房这方面，小白可以大家做个介绍。 对，其实提到通州这两块地啊，真是通州得有一两年没有新的这个商品房住宅的这种工地了。像马驹桥，因为我之前跑了几次啊，去那边踩盘，上一次供地恨不得真的都得是2013年2014年的事儿了。 嗯， 像这个区域的话，其实它硬伤就是没地铁，没有轨道交通， 交通不是很方便。 但是我看了一下，那边其实二手房的话也有很多这种2012年2013年。左右的这种品质住宅，单价是4万，然后在那边的话300多万也是能买到这个100平以上的这种三居。 你说是马驹桥吗？ 马驹桥现在还可以。 大家可能会觉得马驹桥这个区域，大家都会认为，比如说是通州挨着亦庄这个交界的区域，是对这个稍微有一些那个误解吧。但是我觉得这边第一个就是房龄比较新，次新；第二的话就是价格确实是相对来说便宜一些。 对，也跟 整个通州算是不错的区域。 对，也跟那边的这个中介打听了一下。就是基本上，如果您是在这个亦庄工作，或者是恨不得国贸啊，也是能够得着的。对， 主要是还便宜一些，您对这个居住的品质稍微有点要求，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 对，但是马驹桥这边现在整体的这个发展呢，还没起来， 配套还有一些薄弱， 配套还有 一 些薄弱。但是如果他真是那句话，各方面都齐备的话，可能是不是这钱了， 不是这价格， 那得给他一个过程啊， 是 看他的前景啊。那另外呢，好像顺义这个区域的话呢，可真是一个大户了。 对，顺义比较多，9块地，后沙峪、高丽营跟顺义新城。对，其实高丽营这个区域呢，之前的供应可能比较少，像 是 万科的一些别墅项目等等，可能在这个区域，开发的别墅项目比较多。它是这个到未来科学城其实比较近，但是环境的话也是挨着温榆河。未来如果您对改善有需求的话，我觉得是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区域。 而且顺义这9个地块什么概念？现在其实顺义在售的这种商品房项目，就掰着手指头算，一只手可能就够了，就4、5个项目。但是，对，像今年内，像杨乐统计这个数据，一下新供应9个地块，9个项目，这个还真是数量可观。 对对对，那就是现在的项目并不是特别多哈， 对， 基本上很少。 这回呢，给他安排的这个地块哈，他的这种供应的有9个哈， 对， 我的天哪！一个高峰就来了哈，顺义区那边，南边这个北边的昌平也不少，5个地块我看是。 对，就是集中了未来科学城跟沙河。其实未来科学城这个区域现在的商品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商品房、工业产权房。 没错，而且未来科学城这个大家都知道，17号线北段这个是预计是2019年到这个2020年要开通了，而且这边的住宅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2019年左右。这个交房跟这个地铁是同步的，所以大家如果现在买房的话，像新供应的这些地块的话，差不多也是那个时候交房，所以是处于一个配套同步建成的这么一个情况。对， 海淀怎么样？ 海淀区有3个，分别是在环保园跟这个门头村这块。环保园的话，其实大家应该也都比较熟悉了，这个属于海淀的山后区域了。其实海淀这个区域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比较集中了我们相当于说，比如说码农啊，比如说一些园区工作的一些人员。这个区域的话，相对来说，我觉得价格还稍微的是高了一点哈。这个现在的这个价格还是跟周边的一个收入人群有关吧。我觉得这边首先第一就是人群的素质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 教育资源比较的集中， 对，都是一些高薪的人员，我觉得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像现在的话，海淀的像比如说像台州物，包括像永丰这边供应的这种现房价的现在的项目，基本上是在5万多一些啊。这个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些，有一些项目它的售楼处已经开放了，就在台州物村里边的这个比如说万科的项目，比如说那个中铁跟碧园的项目，您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丰台也不少，丰台我看有8个地块。 对，丰台的位置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花乡、郭公庄、石榴庄，这个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3环、4环边上，我觉得还都是挺好的位置。 这个石景山怎么样？ 石景山的话一共是有4块地，然后包括首钢园区。其实现在来说，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就是石景山现在的有一个可能土地要马上要挂出来的是共享产权房，在首钢的古城，大概共享产权房是应该是在4万左右的价格，周边现在新房应该只有1个项目在卖。 对，周边的话，从新房来看的话，也是6万左右，对，差不多这么一个价了。 其实现在一提起古城什么的，可真的不远了， 对， 因为有地铁， 对，比较近的。其实主要是在石景山这个区域内，如果您想买一个房龄比较新的房源，或者买新房，其实现在选择不是很多，就是您想在西边买， 没什么项目， 对，没什么项目，项目很少，新房就应该就中海味天下一个项目，包括这个项目应该是在这个就是首钢原来厂东门那边，大家可能对这个比较熟悉。再有的话就是如果您买石景山的，就是到五里坨了，现在五里坨有3个这种限房价的地啊，一共的话应该是4个项目左右，基本上跟刚才小白说的比较相似。您要在石景山买房，可能一个手就能数过来了，就这么几家 、 对，您要想去看房，我估计一天都能看下来， 挑选的余地并不是太大， 并不是很大。 好像听你们说完了以后，我还觉得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房山和门头沟，这回有吗？ 对，房山跟门头沟也是有的。房山是有5块地，然后门头沟是有4块地。房山的话刚才跟大家说了，然后在我的这个老家比较关注，一个是在这个良乡的高教园，然后有3块地，然后在这个青龙湖是有1块地。高教园呢实际上我现在就住这附近，是良乡大学城附近。这周边呢我觉得居住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个是这周边有一个小清河公园，然后环境做得比较不错。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它周边有一些大学，像理工大呀、工商大等等。然后同时呢地铁房山线是在这个整个区域内去贯穿的，然后这个包括大学城北站、大学城站等等。未来的话这边现在正在建设的还有这个龙湖的一个时代天街的商业项目。所以这边呢不管您是自己去居住，还是交通，还是未来的这些孩子的教育等等，我觉得环境整体都是比较不错的。我是个人比较推荐，如果您在整个想在房山区买房，可以重点去看看大学城这个板块的房子。如果我去看二手房的话，比如说像这个金地的项目，像万科的项目，像之前的这个首创的芭蕾雨的项目，包括像中铁的项目，这些项目都可以去看看，都是基本上是10年往后的次新，环境来说都比较不错，然后又有电梯。又临着地铁。 好的，那咱们总结一下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近期呢有66宗的住宅用地呢要供应了啊。这也是回答了很多朋友说这个2018年怎么前半年的土地的供应，尤其是住宅土地的供应并不是太多哈，怎么那么少啊？也回答了这一点。其实后半年的话呢，陆陆续续呢有66块的这样的土地将上市啊。另外呢，确实在年初的时候呢，这个有关部门也答应了，说要计划啊，就是有50000套共有产权房的供地计划啊。 对。 但是呢，从上半年来看呢，好像土地并不是说特别的齐全哈，但是现在已经出来了，土地是非常这个 很多的 啊，充足的，没有问题哈、啊。也就是说，完成50000套共有产权房的这个计划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啊。好，那实际上呢，咱们这回刚才�en大家总结的有朝阳区9个地块啊，挺多的。大兴区呢有6个地块，通州区呢有2个，顺义有9个，昌平区有5个，海淀有3个，丰台呢有8个，石景山有4个。另外刚才你们也提到房山有5个，门头沟有4个。 那 可以说呢，这个朝阳区9个地块啊，挺多的。大兴区呢有6个地块，通州区呢有2个，顺义有9个，昌平区有5个，海淀有3个，丰台呢有8个，石景山有4个。另外刚才你们也提到房山有5个，门头沟有4个。 对， 可以说呢，这个东西南北啊，各个区域都有的， 都有 啊，北京的各个区都有的。 你想买房的话，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些区域未来的规划跟发展。 对，而且对于大家，其实还有一个好消息，刚才没说这个门头沟，其实我也参考门头沟去看。 门头沟啊， 整个这66块地，它除了有这种居住用地，像还有一些金融啊、教育，包括商业一些配件。包括其实像门头沟这4块地，我看了一下，全部在这个滨河路南延线，也就是它这个门头沟新城这个位置，也是门头沟现在重点发展的一个区域吧。包括像这个 S1 已经通了，包括这边也是有像房山一样的这个龙湖的天街商场，这个也是包括还有一些这种医疗啊，包括景山学校的分校在那边已经配建，包括8中分校，其实这个区 规划还是相当不错。 对，其实比较大家可能比较期待就是看到时候 它这个定价如何吧。 嗯嗯嗯。实际上也提示大家买房不要着急。 对。 很多的项目都在 很多 等待大家呢。当然呢可能要有一个过程啊，比如现在这个土地刚刚的来上市啊，最后要拍卖啊等等啊、嗯、估计可能这个有一个流程怎么也得两三年吧。两三年都打不住。 嗯，从入市的话、嗯、反正您保守的话半年到一年吧。 对，一年嘛。 对，一年左右的时间。 嗯。嗯嗯，所以呢不用着急啊，咱们得等一等。好，那刚才说了说近期的66宗住宅用地呢已经开始供应了啊，当然它不是说一下，它是陆续的。当然这66宗的话肯定是在2018年完成是吧，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对、 啊、是。好了，那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共有产权房方面的一些信息，以及呢限定房的一些信息哈。如果您呢是关注共有产权房或者是限定房的这些人群的话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您过来咨询，没问题的，咱们互相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来了，然后咱们互相交流。另外呢再提醒大家，我们本周六啊，也就是9月15号的，是我们楼市好声音的在双节前举行的最后一次的探店活动啊。那么在这次探店当中呢，我们业界的资深人士宋军老师呢将带领大家啊到这个家居店啊，就到这个家居店的为大家来讲解，也可以说是现场的来讲解的，比如说这个主材，什么是主流的主材啊，家具啊，软装的一些物品啊等等哈，教会大家呢如何来辨别呢这个家装的一些建材，辨别一些优劣啊。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呢，午饭是由我们来这个负责的，在下午的时候呢还要给大家进行的家居大课堂的活动，现场啊大家与专家畅所欲言，让专家呢来解答自己的家装问题。不过注意，这次活动呢一定要报名参加，我们是明天上午9:30来集合，集合的地点呢是在地铁6号线草房站东南 C 口出来以后就看见一个大巴车了，然后我们将带领大家呢去家居馆的啊，是在东边啊，在东边。那么可以说如果你有装修或者说你近期有装修的这个计划的话，像这样的活动真的是不要错过，可以说您在装修当中需要的一切内容我们这次是一站式购齐啊。好，那大家呢如果想去的话一定要报名，报名方式两种，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搜索安居好声音，上来以后写一个参加，后面的把电话号码写上，以便于我们的编辑跟您做联络啊。另外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报名，也是完全可以的，8501-37108501-3710。好，那咱们上半段呢先聊到这儿啊，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房地产方面的那些事儿。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嗯，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 掉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阴转晴，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末啊，我们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于嘉业房谈，一位是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齐小白，小白你好。 大家好。 哎，每到周末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说房地产的事呢，说有点倾斜啊，就倾向于呢共有产权房和这个陷阱房这一块。那如果呢对此您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正好是一个机会啊，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把您的问题写上，咱们互相来进行交流啊。不过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在明天也就是本周六9月15号啊，我们楼市好声音呢将组织大家有一个主题家装活动哈，带大家呢走进家居馆。如果您正在装修，或者说您即将进行装修了哈，这次活动真的是不要错过。那么在装修当中需要的一些建材的主料啊、家具啊、软装啊等等，我们在这次活动当中都帮助大家呢来进行参谋啊，无论您购买也好，辨别也好，都帮助您。另外我们也是邀请了宋军老师来帮助大家现场来传授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让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啊，让专家解答自己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明天呢上午9:30就开始了，大家呢如果参加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要迟到啊，9:30就集合。那么集合地点呢是地铁6号线草房站东南 C 口，出来以后有一个大巴车，我们会带领大家呢去这个家居馆的啊。其实在装修当中所需要的一些无论是建材和您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次活动基本上都能够给您解决的。所以呢还是挺令人期待的哈。那么报名方式，一个呢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在上面写一个报名，然后把电话号码写上，我们的编辑呢会跟您进行联络的啊。另外也可以通过电话号码 0815013710来进行报名也是可以的。另外明天的中午饭是由我们来负责的啊。好了，那这个活动的事儿咱们先说到这儿。那么上半段的时候两位呢咱们说了一下哈，这个在下半年我们有一些这个土地，就是住宅用地呢有66块啊将陆续供应啊，这个量确实是不小。当然上半年的土地的供应真的是不足啊，并不是太多，所以有些人都有些焦虑了啊，说这个这么少的这个工地哈，怎么有项目呢？那么现在呢看来住宅用地已经有了，那么住宅用房离我们已经不远了。嗯，好了，那下面呢咱们就说一说呢关于共有产权房和现金房这块哈。据听说呢预计十月有一个申请，就是金科阳光成渝景公寓这个好像要开始申请了。 对，这个是平谷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的相应的一个公示吧，就是这个是新谷的共有产权房项目。我们了解到的目前他已经确定这个案名了，案名确实挺长的，叫金科阳光城渝景公馆，均价的话是15500，这个是提供全装修标准的一个项目，它在这个新谷开发区里面，距离这个平谷的老城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就在这个大概是东北侧的这么一个位置吧。到这个城区当时我们大概走了一下，开车的话也就是5到10分钟左右，还是比较生活比较方便的。另外这个价格也相对来说比较合适，我觉得比较适合平谷的本地人，尤其是想在老城区内去买房的。 对， 那这边的话又是能够买到一个新房，又有电梯，同时呢这个项目又有配建相应的幼儿园，这个门口您这孩子将来上学也比较方便。大概的话就是这个位置是在新谷街道的杜新庄村的东边，到平谷人应该是比较熟悉了，到时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它的预计的这个供应的套数是1284套，然后配建了一个幼儿园，大概是0.2万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幼儿园，到时候上学也是比较方便的。预计10月申请，到时候大家可以这个具体公告，到时候可以再关注一下这个相应的我们的有关部门的一个官网的公布， 留意一点、 对， 留意一下，这是平谷的一个项目啊，叫金科阳光成渝景公馆。是吧？ 对，比较绕口 的 啊，这个名字还挺高档啊。公馆的，但是它这个均价大概是15000左右，是吧？ 15500。 对， 其实整个平谷现在来说，新房好像也不多。 新房不多，像那个平谷城区的京投发展景悦府，其实这一期售卖的价格也在32000了。 对，差不多、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顺义共有产权房叫做金港家园20号也要开盘了是吧？ 对，他要开盘选房了。然后这块儿的话跟大家去说一下，选房的时候有一些相应的注意事项，重点跟大家去强调一下比如说这个准备的钱好多粉丝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准备钱？其实选房当天呢就要交定金了，这个选房公告里已经发了，要交10万的定金。这块呢您是需要刷一张卡，同时是储蓄卡。我们这边通知一下我们的各位粉丝，就是在这个共有产权房的选房过程中，您都不能去现场刷这个信用卡的，都是要是这个储蓄卡。同时呢， 而且好像谁的名字要刷谁的卡。 对，申请的时候是这个，刚才周一老师提醒特别对啊，就是您是主申请人，这个卡要是您的名字，同时存10万块钱，然后要多存10块。这个以便这个划卡比较方便。然后再有呢，就是有很多粉丝会问这个剩余的这部分首付款什么时候交。一般来讲的话，他选完房结束以后1到2周，开发商就开始通知您去交这个首付了。所以从这个摇号结果正式发布以后呢，您觉得我这个号能够肯定买到这个房子了，就要开始准备您的定金，准备您的首付款了。您别到时候这个钱还在这个理财里边存着啊，这个到时候取出来有一定损失。摇号开始啊，这个结束，然后您觉得我能买到了啊，就赶紧准备钱啊，这是我们提醒您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买共有产权房，有一部分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吧，有些人会考虑不买，但是我们这边给大家的建议，这共有产权房能买还是要买的，因为首先能够买到一个新房，再有一个是价格来讲的话，我们也都知道相对来说还真的是比较合适。 是。所以呢，这个共有产权房虽然说是跟持这个产权的这个单位共有哈， 对， 但不管怎么样呢，如果你是不卖哈，不折腾房子的话，你自己住，其实共有产权房还是很有优势的哈，它终究有一点福利的性质在里边。 而且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开盘的话，其实相对来说的话，您还比较好买。 嗯，对对，所以刚才咱们提到的是顺义共有产权房啊，这个啊，咱们说的是十月申请的这个金科阳光。成渝景公园啊，说完了以后说的是顺义共有产权房，就是金港家园20号开盘这个事儿，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共有产权房啊，这就是这个锦都家园，这个共有产权房呢还是挺有名的啊。 对，这个是在朝阳，在黄渠地铁站，它在应该是 A 口出来吧？当时我去彩排， 第一个是吧？ 对，它是第一个摇号的共有产权房，特别的这个当时受的关注度很高。然后还有剩余房源，我们去了解的还是剩的这个。 哦，现在还有剩的呢？ 对。这就是我刚才在这个说的节目中说的，就是有一部分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嘛，最后会有这个相应的放弃的情况。 嗯， 所以最后这个还有剩余的21套房源，那他会按照这个选房号去递补啊，就是后面的这个选房号继续去选那个房子啊。至于这个具体的消息呢，您看一下这个朝阳区房管局，他发布了一个相应的公告，那他是会先审您的这个相应的购房的一个资质。 嗯， 对，就是您申请共有产权房的一个资质，这个资质如果您过了的话，是有机会再去递补选那21套房子的。 好的，那么在这也是提醒大家，就当时惦记这个哈，就是锦都家园的这些朋友们哈，看来还有一线生机了。说现在呢还有21套，这是剩余的房源，但是像这个房源它到底质量怎么样啊哈？比如它朝向啊、户型啊、 对、 啊、价格啊等等，这都很难说了。 这个公告里是有发布的，您在这个朝阳区房管局的公告里可以看到它剩下哪些房源，这个房源表是有公布的。 这是一个捡漏的机会，而且它22000的价格放周边黄区、长营这些区域啊，就新一点的这种二手房小区的话，现在是6万的价格了， 差不多。这个相当于您花20000多块钱买，打了个很大的折扣去住这房， 真是。 而且就挨着地铁，这个走到地铁，我估计着也就3-5分钟的这么一个时间吧。 对，那豆豆说了，石景山啊，这个近来会有共有产权房吗？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石景山的话呢，比如说住宅用地，石景山有4个地块哈，其实它应该说也不算多不算少，应该是在近期，不是说近期吧，肯定是有共有产权房的。 对，这个是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的官网挂出11号发布的相应的一个预申请公告。根据这个公告，我们看到呢，石景山古城区域有2宗土地要近期就要挂牌出让了。这其中有一块呢是要建设共有产权房，它的这个均价呢是不高这个40100元每平，含有这个全装修标准，大概就是40000块钱左右。关注我们还是持续关注一下吧，因为刚才我们跟小白也说了，这个区域的新房确实不是很多。它的建筑控制规模的话大概是152820平的话，这个还是比较大的。 对，还有一个比较成规模的一个社区。 好的，这样关于共有产权房的信息呢，咱们就说到这儿。那下面呢，咱们先进入安居快讯啊，一起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然后过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咱们再说说这个限定房的事儿啊。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接下来呢是邀请呢家业房谈的两位杨乐和小白，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先看第一条，说3宗住宅用地成交，分别呢位于朝阳、房山和平谷。那北京土地市场呢，昨天成交了3宗住宅用地啊，分别呢位于朝阳的崔各庄、房山区的青龙湖镇以及平谷区的下各庄镇啊。土地面积呢是约21公顷，建筑规模呢约28万平方米，其中呢1宗为共有产权住房地块，另有2宗的为限定销售价格的普通商品房地块，仍然采用了限房价、净地价这样的交易方式啊。反正从这几块来讲，一个是共有产权房，还有限价房啊，这么两个类型。 平谷下各庄这个区呢，大家应该好像会有一些陌生，它是在平谷城区的，应该是属于东边。目前来讲的话，就是相应的这个配套方面是可以说算是有待提高吧，因为这周边现在有些回迁房，有一些相应的底商等等。您自己买个东西什么的可能稍微的还可以，但是如果大型的商业配套的话，可能就到平谷的这个城区里边去了。 这个区域属于就是周边旅游景点特别多，什么金海湖啊，什么京东大溶洞啊，就这些知名的一些景点还是离得挺近的， 那边就打旅游牌哈。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限房价的项目啊，推出特价房是为跑量还是营销策略呢？说限房价项目啊，整体去化存高压的情况下，那么不少开发商呢正在谋求多样的营销手段。近日呢，北京新房市场上啊出现了不少就是限房价项目呢降价促销这样的声音。为了一探究竟啊，记者也是走访了大兴啊、房山啊等等区域的限房价项目，发现说并未有普遍性啊大幅度的这样的降价的情况。不过呢，确实有部分的项目在开盘或者是节假日推出了一些特价房或者是优惠房源。那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有所了解吗？有这样的情况吗？ 其实从我先来吧，从我们这边了解到，其实像现在已经开盘的一些限定房位置还不错，就在五环边上，然后它其实并没有按照这个最高限价去卖，比这个最高限价其实还是要低一些，就是给了购房人一些让利的。所以说还有就是我的观点就是跟之前商品房逻辑一样，就是您尽量选这个一期的房源。 对， 现在从我们看到开发商可能一期推的这些楼栋位置还不错，从现在的这个限定房来看，包括这个户型朝向啊，包括这个价格啊，因为如果它像一期卖的非常好的话，它二期没准会存在这个在这个限价范围内涨价的这种可能。 其实开发商呢有的时候推出一些特价房也无可厚非，我觉得哈。 对，首先是这样，我就跟小白的观点一样嘛，就是您如果买的话，首先还是最好是买一期。因为呢您选择的余地相对来说我觉得会大一些，因为毕竟是啊您现在去买的，到时候剩下的那个在挑的时候不一定有好房源。比如说好的位置、好的楼层，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同时，这个户型方面也是比较重要的。如果您是同样选一个房源，就现在的二手房的交易情况来看的话，您如果是好楼层、好位置、好楼栋，好户型，我觉得比相应的一些稍微差一些的这个具体的价格还是有一定存在一定差异的。 对， 就说我们这房子现在是用来自住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会存在一个预期，我这个房子比较好，心里会比较痛快吧？我觉得， 对，其实一个项目当中，它这个房子还真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啊。像有一些这个房型啊、这个地界啊等等都不是特别好的，它没办法，它只能用一些什么手段来进行促销了。比如说以这个特价房的这样的方式来推销，这也确实是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它大面积的哈，大量的在做这种特价房啊这种促销的话呢，那可能会有点问题。 现在我们收到的消息其实也没有说大量的推出这种房源的这种情况，基本上还是小的一些折扣吧。 更多是根据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开发商可能做了一些让利。 可能更多还是一些营销的一些策略和手段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公积金呢将迎来六大变化。那公积金买房呢不再容易了，用公积金买房没那么容易了。说北京的13号发布了公积金的一个新政啊，公积金的贷款和提取至少呢将发生六大变化，包括呢执行认房又认贷，并把公积金贷款与缴存年限的挂钩啊，每缴存一年可贷10万元等等。当然了，最近呢大家关于公积金贷款这个事儿啊，真是这个街头巷尾的大家都在说哈。咱们这样，等过一段时间呢，咱们把它好好梳理一下，跟大家呢再进行一些交流。 可以。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长租公寓整改，安全永远是企业价值排序的首位啊。说随着租赁市场的发展，各类长租服务平台如雨后春笋的冒出来了，那么市场的份额大的长租服务平台所承担的责任更大，受到了关注度呢也就更高，而中小型的租房平台的资源啊，那么服务品质是参差不齐，存在的问题呢更有可能呢严重啊，也容易呢被忽视。相比而言，大平台可能会更加关注声誉，也更有压力和动力来改进服务，但这种行动毕竟啊属于企业的行为，无法覆盖整个市场。 其实这个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这个长租公寓推出之前做一些这种规定和约束吧。然后而且包括它的一些价格，包括一些像这个文中提到一些安全的问题，这些都要提前去约束好。 所以就是说对于一些大平台啊，因为它呢各方面的制约比较多，它对自己的羽毛也比较爱惜哈，这个声誉啊等等的，所以相对来讲呢可能还好啊，就是一些伪劣的一些事情啊可能还不是太多，就是一些杂牌的小平台啊容易出现假冒伪劣这样的一些情况。 是， 所以大家在选择平台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当然现在国家这个监督啊整理啊惩罚的力度呢也在加强，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震慑。 对，确实是这块现在管的其实比较严，我们都知道近期有一个这个中介公司可能有一些违规的行为也被停止了网签的这种惩罚，也还是比较严重的。 嗯，是的。好，咱们接下来再往下看，说这个老旧小区啊装电梯究竟卡在哪儿了，三大难题难待解决。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呢，对于城市呢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加装电梯的需求呢是日益强烈。那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提出了鼓励有条件的老旧小区呢加装电梯，像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南京等城市呢已经先行探索，鼓励啊既有住宅增设电梯。那么大记者也采访了解到，说这项备受关注的民生工程在不少的地方的推进是特别缓慢的，有的业主呢申报审批无人受理，有的社区呢拿到了批文却筹集不到资金等等等等。 其实这个话题可以好好聊聊，尤其二手房这个方面小白应该会比较权威。 是，之前和那个杨乐我们还采访了一个业主啊，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整个小区因为需要大家去签字签协议去同意嘛，然后才能去装老旧小区才能装电梯，然后他呢就自告奋勇的去 牵头做这个 事，对，牵头做这个事儿， 嗯， 然后他就挨家挨户敲他那个单元门，一家一家去协调帮着物业， 嗯， 最后呢这个事儿在他的努力下终于给落实了。而且邻居处的还不错，平常周末聚个会啊，帮忙收个快递， 嗯， 包括送个土特产什么的，其实挺好的。这 其实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好啊！现在咱们慢慢跨入老龄社会了哈，有一些老旧小区呢没有电梯啊，对于老年人来讲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国家呢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民生工程哈，改变这种现状。但是不知道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也在某 些 环节上卡住了，比如说关于这个电梯啊，它这个资源的筹集是从什么样的渠道？比如说有一些卡住，就是说可能某一些哈，一些资源还得要我们这老百姓啊住户来集资，所以有些人就不乐意了。比如说出的多啦，出的少啦，我是住三层，我是住一层，和住十层的可能我使用的资源就不一样，那我出的钱是多少，是不是也应该有所不同啊？啊，或者说我们出钱啊，这个做了电梯，但是外人老用，比如说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快递小哥啊，因为他每天老送快递，老用这个电梯，就要跟人家收费或者怎么样，这个反正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呢，会有些 会有实际 的 问题的 事情出现， 包括一些外挂电梯，它可能会影响我这个。 遮挡性 啊， 对 什么的这些， 甚至这个真的是安全是第一位的哈啊，所以慢慢解决吧。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好的。 对，尤其是其实我们接触过一些粉丝比较多的，就是现在父母的年龄比较大了，为了考虑父母的原因去换一个房子，情况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有一个二手的这个房子没有电梯的，想换一个次新，就是环境好一点，父母能够去坐电梯上下，能够有个公园什么的，这种情况，说实话，现在比重确实是比较大。 对， 其实我是觉得哈，任何事情呢都是有利有弊哈，咱们还是看大节。有些特别的那个细小的地方呢，我觉得就没必要太去纠结哈。我觉得还是以大众为主，肯定你说完全十全十美的哈，大家都是一样的啊，平等的，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就是看看它的利和弊了吧。好了，那关于这个事情咱们先说到这儿啊。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安居快讯之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呢，就是说一说这个三宗限定房即将供应这个事儿哈。因为大家对于限定房呢还是有人关注的。 对，跟大家去说一下吧。其实刚才说了66宗的这个用地是在规划中，但实际上这三宗呢是已经准备挂牌去出让了。这三块地呢分别是位于房山的青龙湖跟这个亦庄的河西区，就是我们对这块其实比较熟悉了，就是在这个亦庄金茂府包括成年海子府这块，这个整个区域周边现在也有限定房，有两个限定房，一个叫做这个和悦华锦，一个叫做这个金林府两个项目呢，一个项目是已经刚刚开过盘，另外一个项目呢，据说是金林府这个项目，这是金鱼的项目，现在售楼处已经说是对外开放了，在亦庄里边这边的价格呢，现在原有的限定房的价格呢，基本上均价也是不超过52695的，就是52695。现在它新挂出这两宗地呢，均价还是基本上维持了的这个价格，均价还是不超过。整个这边来讲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环境比较好吧，因为它是这个河西的这个区域，然后同时到这个南海子公园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近的。那周边的这个现在的住宅的供地其实已经很多了，所以这边未来的人群相对来说也是不少的。 对，而且很多的这种限定房跟周边的这个商品房做的还不一样，它做成这种小高层、小洋房的概念，其实居住密度还是。 是比较低， 比较舒服。嗯、 对，其实刚才咱们提到，一个是房山的啊，青龙湖，另外还有亦庄的两个，是吧？ 对， 一共是三个，啊、 三个。 当然这个现净房啊，真的是非常好啊，大家心里呢能踏实了，因为当时这个土地净的时候呢，它这个房价就已基本上差不多了啊，这框框已经基本都形成了啊，所以呢不会让你感觉到很出乎意料啊。但是也有些人呢，对于现净房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有点担心啊。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嗯， 你们觉得呢？ 到时候收房的时候肯定会有这个相关的人员去这个监测吧，包括监控把控它的质量，到时候会有一个验收。这个我们还是等这个收房的时候再来看。 是的，是的，是不要任意猜测， 对 啊，还是看实际情况。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到这已经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于嘉悦房谈的两位，一位是杨乐，一位是齐小白。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